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还有 Jeffy。 是啊， 样呢就今天呢，如果大家在看的话，看到我们的背景呢都很神秘这样，有个星空，但是有一道光咁啊，光柱咁吓，唔知道代表乜嘢，我都唔知实际上啊。 哇，今日咧嘅题目咧，其实观众好期待，因为我头先 问 嗰阵时咧，其他节目主持人啊，侧边嗰啲，佢都话哇，甚至乎佢话过嚟旁听。 咁啊唔使系嘛，咁啊随时你知啦吓，迷就最好噶啦吓，即系上网系嘛，即系随时都可以听翻嘅。咁今日呢就點解大家咁期待呢，因為亦都係真係信眾要求啊，就講呢個一套熱賣嘅電影啦，即係科幻大片，就係、是、星際啟示錄、英文就叫做 Interstellar。 咁當然呢就英文嚟講 Interstellar 呢個字呢，就對我嚟講就真係我好細個好細個都已經係好熟悉，咁但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可能就覺得比較陌生嘅呢、這個字，係嘛？ 都第一次睇。 你都第一次睇係嘛？咁你知道 Interstellar 點解啊？ 其實係咪穿梭咁解啊？即係去嚟走嚟走去咁樣，穿嚟穿去嘅意思。 嗱、都估得幾好，因為佢 inter 個字咧嚇、即係好似來回咁樣啦嚇、即係 interchange 啊或者咩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咧真正嘅意思咧就真係頭嗰兩個字，即係中文名嘅頭嗰兩個字。就是星際， 即係個星際，星際走嚟走。 因為點解咧？我首先要睇個 Stella 嗰個字、，Stella 個字其實都係一個女仔名嚟㗎，即係如果唔愛咗個 R 咧 ，Stella。咁但係咧 ，Stella 咧確實咧應該都係拉丁文嘅來自嚇，就係、是、解星咁解，即係同星有關嘅，星有關嘅。咁所以咧 ，Interstellar 咧就即係星與星之間， 就走嚟， 就係所謂星際啦。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分野咧，其實太空探險。太空航行入面咧，一般嚟講概念上咧，係真係咧就分所謂 interplanetary 同埋 interstellar， 係、兩個完全唔同嘅層次嚟嘅。 即係話好似有啲 stay 喺度嗰啲就叫 planetary。 其實 planetary 咧一般嚟講咧就係、即係起碼對於我哋現時呢個階段咧，就喺太陽系入面嘅嗰八大行星。或者你可以去彗星嘅，咁最近有隻太空船無人駕駛，咁啊降落咗一個彗星嚇，落個7P 嚇，令到人好興奮啦嚇，話即係探索太陽系嘅起源啊，或者甚至生命嘅起源咁樣。 係。 咁當然咧，你都可以去到八大行星以外嘅冥王星啊，而家就變咗係矮行星啦，或者係再外啲嘅，即係太陽系嘅外圍。你亦都可以咧，係去呢個火星同木星之間嘅小行星帶。咁嗰啲佢唔入八大行星啊，但係總之。你是在太陽系以內的呢、其實我們叫做 interplanetary、planet 這個字大家知道為什麼是吧、金木水火土這些行星就是 planet， 但是天狼星、積女星、牛郎星、那些呢不 同體 就叫 star。 那你知道即是一個基本的常識、即其實如果大家大學畢業都未識呢，咁即係證明我哋嘅教育制度又係好失敗啦。不過呢個大家都知㗎啦，我哋教育制度從來都唔失敗㗎啦、其實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個課程設計嘅問題，即係我哋而家課程設計嗰度嗰啲人呢，其實嗰個思想係好有問題。咁但係呢，其實呢樣嘢小學生都知啦，就是、planet 同 star 嘅分別，係咪咁你講嚟聽下。 就是、太陽系裏面嗰啲囉。 嗰啲就係咩呀？ 就 planet 啦。係啦。 之後咁啊唔同嘅系啊，嗰啲叫系咪星系咯？咁嗰啲 其實太陽系以外嘅，我哋而家肉眼睇得到嘅， 基本上全部都係 star、 叫 star、 但係嗰啲 star 咧，其實全部都係太陽嚟嘅，係、別的太陽。其實我哋嘅太陽都係一粒 star， 應該倒翻轉頭咁講，我哋嘅太陽就係一粒 star， 而我哋所見嘅 star 咧，就全部都係 太陽， 都係其他嘅太陽。 佢哋都會唔會 係呢、這個基本概念？你話係咪應該小學生都識啊？即係我講起上嚟又敏感。 我想問下咧，我哋睇嗰啲星星咧， 點解小學唔教啊？ 我想問下，就係嗰啲星星咧，其實佢哋係全部都會自己發光嘅。係 啦，其實呢個 star 咧，中文叫做恆星，就永恆嘅恆啊嘛。咁樣咧，呢、這個恆咧，當然喺古人嚟講咧，之所以話永恆咧，其實佢唔係真係永恆不變，而係基本上佢嗰個位置係恆常不變咁解。而 planet 咧，就係喺呢個咁樣嘅星空嘅背景度咧。 原來是會移動的、 嗯、 Planet 這個字來自希臘文，就是解流浪者這解 Wanderer 這解、 嗯、 那我們中國也都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這個行呢就是行動的行，行走的行，是吧、嗯、那所以呢就是說原來個天上面即是按照現在現代天文學呢就分了88個星座啦，咁當然呢個係根據西洋嘅劃分啦。咁啊，個個唔同嘅民族啊，中國啊、古印度啊、北美洲嗰啲原住民啊，或者非洲嚇、啊、以前啲居民啊，咁其實佢都將個天分成唔同嘅區域，或者叫星座。咁但係個個分都唔同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嚇，因為西方科技發達，咁所以咧就現代天文學嘅劃分就跟西洋嘅星座啦，就分咗88個星座啦。咁但係組成呢88個星座嗰啲星咧就叫 star 啊。但是在這個星座上面呢，其實我們就會看到金木水火土這些就叫做 planet 呢，是晚晚的位置不同的，相對於這些 star 或者說相對於這些星座就叫 constellation， 所以它才叫 planet 嘛、 嗯、 但其實我覺得這些這樣的常識小學都應該教啦，是不是、啊嗯、即是現在很多大學畢業都要我講多次，即是我都講上來都猛震，是吧？即是其實我們的課程設計是很荒謬的，真的很垃圾的，真的很混帳。這些這麼根本的常識性的東西為什麼不在課程裡面呢、 嗯、 是吧 OK 不好意思我又發猛症好了，但是呢最慘就是我們廣東話呢就是一個很慘很慘的地方，就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和、 嗯、 永恆那個行、 就是、同音字 同音的，死不死得、 嗯、 所以呢我們作為推廣天文學 的人呢，一出去講講座咧，就真係拗曬頭，係、嗯、嘛？滴曬汗嘅。 其實中文先係特別多同音字個。 我唔知道啊。其實我就冇考據過，其實應該都問下咁。唔係，我想知道一下普通話。 其實都係好多嘅。 普通話係咪同音啊？ 其實咧，應該係有啲人考察過咧，有關語言咯。 唔 係 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嚇、啊，我哋唔好差咁遠啦。我哋只一個咧就普通話，我唔知啊。用肯就肯先。但是呢金木水火土就五咩呢，互閃啊，真係唔知喎、啊、個行字。但總之廣東話就係完全同音嘅，咁、 嗯、 就好撈教嘅。咁但係呢總之呢行星際飛行呢就完全唔同行星際飛行。你聽唔聽得明我講咩呀？你梗係聽唔明啦、嗯。我頭先講嘅呢就係、是、interplanetary travel 呢就係、是、完全唔同於 interstellar travel。咁但係廣東話講出嚟呢就死得啦。是吧，好啦，咁我又發猛症，即係唔好意思成日都發猛症，即係發牢騷。好啦，咁但係講返呢個星際啟示錄呢，所以呢個 interstellar 呢，當然其實我就小學我都知道係乜嘢啦，因為我好細個就已經發小天文啦嘛。我亦都知道 interplanetary travel 同 interstellar travel 呢係完全兩個世界嚟嘅，係爭天共地嘅，即係個難度係大1000倍1萬倍嘅、 嗯、 即係話你飛去火星同飛去積女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次的問題來的，完全不同層次的，你完全不能混為一談、 啊 啊、好了，當然呢所以這套戲它用 interstellar 這個字來做戲名，所以我成年前都知道有這套戲了，哇就很高期望了，那卒之就去戲院看了、啊、其實即孫仲要求很多人說想我講，我都不想講住，其實呢是第一我未看，第二我也不想太早講，因為很多如果未看呢、 啊、 就會劇透了嘛， 不過我想差不多的， 是啦，現在都上了畫起碼兩個禮拜了，是不 是？ 那我相信呢真的有心看的人呢大部分都看了，那看了呢，我講講我自己，不如你講先，你講講你的感受先啦。 我的感受啊、哦、其實呢我呢、可能我太高期望，因為我都是 聽說你看了兩次啵、 是啊我看兩次、不過呢我看兩次呢個原因是因為、看完自己好想看一次啦，第二次都是朋友看啦、 嗯、 我其實我都有少少想重看的，但是朋友說一起看，我都一起看啦， 是， 但是我呢對這套戲呢其實我就少少失望， 是 是啦，即係因為都係太高期望，同埋可能呢我覺得佢裡面呢都係一啲即係好科學嘅劇情啦，即係佢好科學嘅劇情、 嗯嗯、 但係可能到最尾佢又有少少科幻，咁、 嗯、 好似有少少搞到唔係好入戲咁樣，咁、 嗯、 但係呢無論如何呢，但我呢套戲我都覺得係好值得推介㗎喎、哦、即係我可能自己個人嗰、那個即係個人感受上就唔係話即係過咗即係合唔到我期望啦，但這裡呢就絕對值得所有我覺得是所有喜歡看戲的人都要看一看的 係啦。咁當然咧，就係因為呢、這個導演咧，亦都係嗰個好有號召力啦，嚇。 係啊。 即係拍呢個蝙蝠俠、嗯、啊，即係最近嗰幾套都係佢拍嘅嚇。咁亦都仲緊要一套就係《潛行空間》嚇、啊，就是、Inception。咁 Inception 呢亦都真係好多人都覺得吓讲、啊、得夸张少少啦，就是、惊为天人嘅嗰套电影啊，因为呢佢嘅即係大陆叫盗梦空间啦吓，即係都两即係今次我就唔会谈得佢太紧要嘅吓、啊、即係其实只不过佢倒转，其实佢唔係盗梦，佢唔係喺你嘅梦境攞走啲嘢，而係佢喺你嘅梦境摆啲嘢落去，摆啲嘢，所以 Inception 嘅就係摆啲嘢落去，咁即係话呢等你以为嗰个意念係属于你自己嘅，係啦，咁嗰個叫 inception， 但係佢就一層夢境，再入一層，再入一層，佢最後咧係入第五層嘅夢境嘅，哇！真係睇到你咧頭都暈曬，五層嘅夢境啊！ 嗯、 好啦，咁但係咧今次咧 interstellar 咧就冇嗰個咁複雜啊，好似，但係因為佢咧牽涉到好多天文學同埋物理學嘅概念咧，就令到好多觀眾咧又真係哇！真係我睇過網上啲討論咧，佢話仲難睇過 inception， 你覺唔覺啊？ 我又覺得今次其實係幾簡單喎， 幾簡單， 唔係即係可能比起佢之前嗰個 Inception 啦，可能比較 Inception 你睇咗幾多次先？ 我都睇咗兩次啊， 都睇兩次啊，哇真係， 係啊，可能我唔記得咗兩次定三次添，但係就 我睇兩次， 但我又覺得呢套嘢佢嗰個結構比較簡單嘅、 嗯， 不過佢只不過係即係多咗少少可能係天文學上面嘅少少啲概念啦，咁、 嗯嗯、 但係其實佢個結構本身都係一個 咁、相對嚟講咧，比 Inception 係簡單嘅，係嘛？嗱咁樣咧，既然係咁，而家都唔怕劇透啦，不如我哋好快再講講佢個故事嘅梗概啦。 好啊， 然後我哋先逐部分嚟去分析啦，好嘛、 嗯？好啊。 嗱，佢個梗概咧就係講，即係一個一開場嘅時期就係地球嘅未來，就唔係好遙遠嘅未來，但呢個未來咧其實係整個地球嘅生態環境咧都已經係非常咁惡劣㗎啦、啊，差唔多係崩潰咁滯㗎啦。咁、嗯、嗰個文明咧都係即係好倒退啦。咁佢好諷刺一個説話，就話我哋發夢都估唔到咧，即係將來咧啲人咧爭奪嘅咧唔係啲乜嘢嘅最新科技嘅嘢啊嚇、啊，即係最新嘅手機啊咁樣啦嚇、啊，或者乜嘢，而係竟然係最基本嘅糧食嚇、啊，即係話根本咧連糧食都唔搞咁樣，大家於是好多人咧就要變翻做農夫，就要種糧嚇、啊，但係種糧都種唔到，點解咧？因為成日咧就係大干旱，就冇雨水。咁甚至咧就成日有大嘅沙尘暴，好劲劲嘅沙尘暴咁。咁於是個主角咧，即係本來咧就佢係一個工程師嚟嘅，即係佢都係好想做一啲高科技嘅嘢。咁但係到頭來都要做咗農夫咁樣嚇。咁啊有兩個仔女，即係個太太就已經一早過身㗎啦。咁啊睇住兩個仔女，個仔係大嘅，個女係細嘅。個女佢講就應該係十歲當嘅事。咁啊同埋個外父啦，應該一齊住啦嚇，即係喺個農田嗰度。咁但係咧，就無意中咧就俾佢咧就闖進咗一個秘密基地，先發覺原來呢個就是美國太空總署一個拯救人類計劃基地嚟嘅。咁、 嗯、 呢個拯救計劃咧就由呢個米高堅啦、啊、就係、是、做主導啦。啊，咁其實咧佢都有少少，因為呢套戲嗰個顧問咧就係、是、一個好著名嘅物理學家，叫 Kip Thorne 嚇、啊、，K-I-P Kip T H O R N E Thorne。咁 Kip Thorne 咧其實稍為係即係我哋愛好物理學，特別係中意所謂黑洞嘅物理學嘅咧，就一定認識佢，因為佢喺黑洞嘅研究方面咧好有名嘅，即係由七十年代到而家噶啦，即係起碼講啲過去四十年，咁當然好大年紀啦。咁 Michael Caine 啊，就係、是、即係佢扮演一個叫做 Brand 嘅科學家布蘭特，但係其實咧就唔多唔少都係向呢個 Kip Thorne 致意嘅。咁啊喺佢主導底下咧，咁、就話係我哋原來喺土星嗰度附近咧，人類就發現咗咧。有一個蟲洞、啊、台灣有些人都叫椎洞，椎就是蟲字邊一個而且個且，即是椎即是蟲咁解啦，即係蟲洞，英文就叫 wormhole。咁佢話咧就而且咧，太空總署都咧就派過啲勇士，差唔多近乎死士啦，就入去蟲洞去探測，因為咧佢哋就希望有一個即係抱有一個希望咧，就透過呢個蟲洞可以去到宇宙其他地方咧，係揾一啲別的地球啊，即係其他嘅地球係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